世貌宅女。 宅是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咁有生活态度的宅就梗系听 Wack 嘅先啦。我是小贝。 你用未来继续任由人。 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足球频道啊，咁啊今晚咧就大部分时间都会集中喺车仔阿记度啦。咁啊首先咧读下阿 EB 留咗啲言先啦。咁啊关于阿仙奴啊伤患停赛转会消息，咁啊韦舒亚咧就嗰只中指事件咧就停咗两场啦，咁所以呢场冇得出噶啦。 好啦，唔公平啊，我觉得。屌你咪对上啲 case 系停一场，而家又停两场，屌你都冇捻针对我真系。 系嘛？佢中指长啲啊，可能。 吓，佢咁捻矮。 系嘛？我矮啫，咁啊，因为就系只中指沙长啊嘛。咁啊，高斯安尼就啊，同埋做咩啊？仲有再边个啊？亦都系受伤啊，咪应该。咁啊，要仲系要唞啊嘛。咁啊， 应该要唞多一场之类。 Podolski 我都收到风噶啦，就开始应该可能会摆喺后备啊，对住车仔嗰场。咁仲有咧，就系根据伦敦嘅标准晚报嘅消息啊，张山啊，张伯伦咧就有可能喺对热刺嗰场足总杯会复出。咁就高多金嗰边就最先爆出就迪亚高哥斯达 Diego Costa 的可能性，其后多间传媒转载，而比较可信的就是每日电讯的记者 Jeremy Wilson 亦都确认消息。传乜嘢消息啊？ Diego Costa 即是马德里嗰个 马体会的前锋， 啊、 因为他有他、 啊啊、 合同里面咧、 啊、 就 卖走 有3000万嘅价钱，即系个即好似阿哥石 系 去拜仁一样啦。即总之个有去到呢个价咧。就會賣走佢嘅， 係 咁咧。而家就傳緊就係雲家就係冬天咧就攞3000万去買佢。 哦，我衷心希望呢個係一個假嘅消息啦，唔係真係噶。即係我覺得唔好喺一月整散呢隊馬德里。我都係個今屆打到依家最中意嘅一隊球隊啦，同埋呢隊球隊好團結嘅。我覺得一樣嘢啦，就係、是、喺隊咁嘅球會仔，其實阿斯蒙尼係一個即係今屆好值得讚嘅領隊， 冇錯。 由暑假阻止咗對波被拆散，然之後淨係賣走一個法加奧，代咗5000万磅。喂，跟住陸陸續續，你見到啲好消息係出嚟嘅，譬如高基啊、艾達杜蘭啊，嗰扎全部都已經續曬約嘅。咁我希望唔好掉走呢個 Diego Costa 啦，即係今屆一個神奇嘅前鋒啦。因為你上兩屆睇到佢拍住法加奧咧，就一塊綠葉嚟嘅啫。 冇錯， 你真係估唔到佢今屆法加奧走咗咧，佢先嚟了嘅。咁啊，呢個球員我覺得其實佢都係好馬德里，即係好有馬德里嗰隻血統嘅。咁所以希望真係一月唔好搞走佢啦，邊隊都好，希望俾隊馬德里喂打撚埋個歐聯先啦、啊，大佬抽到條靚籤對住 AC 米蘭。真係㗎，衷心祝願，唔好搞佢啊！真係。 但係作為阿迷咧，我就話俾你聽，希望呢單嘢係真嘅，因為事實上係對症下藥嘅。 斯蒙尼嘅 中鋒啊嘛， 斯蒙尼係咪阿根廷國家隊個？ 同碧咸 就係 嗰個啦，係啊， 哦， 真係一個好領隊嚟啊！呢個即係搞到成隊波咧，哇！嗰種士氣啊， 個 passion 啊，冇錢買人嘅，長期負住債嘅。即係你睇下上個禮拜對住華倫西亞，真係其實一個好大感觸。即係你話呢兩三年裏面兩個好大嘅轉變，兩間球會，即係華倫搞到啊，搞到爭啲即將破產，跟然之後，但其實大家呢兩季你唔覺，大家都賣好撚多球員㗎。你數下你睇馬體嗱，賣走 托利斯， 由托利斯開始計，賣走托利斯、阿古魯、 法蘭， 佢都要沽水啊！佢都要沽水啊！但係佢有個好領隊咯。跟住你睇下呢兩三年嘅華倫， 係 啊嗱，上個禮拜炒撚埋啦個領隊，找幾個啊？唔知第四、第五個啦，道傑。咁你而家直情係錢又冇，人又冇，唉，球會又老，乜撚都滯。咁而家唯一一條出路，K 靠自己间足球学校咯，有几多僆仔就呕几多僆仔出嚟咯。即系你见到系一个悲哀嚟啊！即系西甲有啲，即系除咗嗰两三间大嘅球会，咁你今届真系精警啊嘛，大佬打到依家43-43啊，大佬同分噶，真系争一两球，争个一两球波同巴塞，有边队强如皇马？屌你大佬，即系咩啊？嗰啲叫咩啊？追到你个尾都追到，咪 见到车尾灯， 见到车尾灯都当你赢啊！喂，大佬，而家佢撇捻住平头啊！你真系唔好搞佢队球队啦，俾佢打埋今季先啦，下季再拆关下季嘅事啊！真系好嘅，其实斯蒙尼好捻好嘢啊！即系嗰个暑假可以顶得到，其实件件都俾人刮，真系刮眼咁滞噶。但系佢可以成队波坐捻翻喺度，即系好正。 要同个球员倾偈咯，希望佢留低咯。 而家系球员同 一条心啊， 倾 偈。喂，阿神，我讲咩？倾偈咁捻容易啊？啲球员得嗰10年8年寿命，喂大佬啊，我喺度斗紧3万欧罗一个礼拜咁样啊，仲要呢个礼拜唔知下礼拜有冇粮出、啊？你突然间睇得好啊，有一对 八万磅周身， 你过唔过去啊？倾偈，你而家咁捻易倾咩？ 唔怪之云贝斯都想走啦。 唔系咁，其实问题就算阿基唔叫咧，其实 好多间都会啦， 好多间想叫佢， 而家好多间都会啦。你估你间点会车仔冇兴趣啊？ 车仔有兴趣， 车仔有兴趣。 全嘅祖仔祖云达斯有兴趣， 祖 嘅麦谂住换几个前锋再放啊。其实系佢咧，其实可能系一个骨牌嚟嘅。 补充， 佢譬如一祖云达斯买咗佢咧， 早 机 啊，一月份有可能换几啊，包括 E B 都提咗一件啦。PSG 嘅文尼斯啦，咁文尼斯就其实都应该系会有啲少少迹象系想翻翻意甲嘅，因为喺 PSG 都冇乜机会俾佢踢，咁而家就倾讲紧数啦，即系呢件，咁但系呢件唔系正前锋嚟嘅，咁呢件系可以踢个副锋啊，踢侧击啊两边咁样啦，咁所以即系又要留意住一月嗰啲转会啦。 补充少少啦，头先讲马体同埋巴塞，原来系得失球各差一球，但系球差系同34球差同样系34球嘅，只不过系得球即系马体少一球，失球亦都少过巴塞一球，所以就排第二。 好近噶， 近 得好近噶，真系非常之近 嘅， 所以系好难得嘅。咁啊，即系我哋希望唔好话因为到最后系因为被擦骨而即系而衰比巴塞，睇下可唔可以打到尾，睇下可以打到几近咯。其实唔容易嘅，一啲都唔容易，因为你就算讲紧下半季，因为你两间球会嗰个板凳系两回事嚟嘅，基本上冇板凳嘅，即系唔系太咩，打嚟打去都系可能都系即系15个人之内，即系马体，但系可以打到咁样咧，你真系叹为观止。所以我都系嗰句，每个礼拜即系大力推荐。睇馬睇啊！今季唔係睇多蒙特啊，睇呢隊啊，真係好撚好睇啊！上個禮拜就係一樣啊，大佬華倫頂撚咗佢半場，跟住下半都以為頂得到啊，下半場你都頂 潰不成軍啊！ 真係頂唔撚住，因為太撚強，太強。即係你有啲人係你唔撚覺得佢應該係咁強啊？譬如打雜嗰個邊個突然間唔記得嘅，古佛啊咩咩 Sean Fran。你 Sean Fran 嗰啲屌你老尾，大佬即係幾季前都可能已經露曬底俾你係咁多嘢㗎啦，即係你唔係呢啲唔係領隊功力，喂佢真係可以好似有啲回春藥咁撚樣喎，大佬真係好撚犀利，嗰啲後上助攻啊，嗰啲疊下式真係強到爆燈啊，真係好撚好睇呢度。 好，咁啊講翻場大波啦， 係 啦 ，Stephen 阿仙奴，咁啊阿仙奴就。先提一提啦，頭先第一次阿神都開咗個頭㗎啦，第十次呀、啊、今次即係雲家 係雲家對波連奴， 絕對係呢個雲家黑星嚟嘅，打之前打九鑊呢，七鑊係聯賽，由2004年開始計，一鑊就係慈善盾，再仲一鑊係今季嘅聯賽杯2-0都係輸俾車仔嘅，九鑊系用 联赛杯有两次 吓， 联赛杯有两次， 联赛杯有两次咩？ 两次，有一次系派班僆仔同佢踢。 O、okay, K， 你清楚啲啦。总之咧就冇打欧联嘅本土咧，总之未捻赢过摩连奴嘅。咁摩连奴离开咗，其实阿仙奴又冇捻对过摩连奴嘅。 我冇捻对过，冇对过， 冇对过 嘅。但系阿基赢咗车仔。 总之就系今次星期一嗰场系第十次吓，咁啊睇下点搞啦。 仲有个九， 其实系应该系如果嗰九场咧系。4-5负嘅， 系 啊，即系输过5次啦， 吓， 总之系未赢过啦， 未赢过啦， 简单啲系一次摩佬佢都未赢过。 但我 得嘅，未赢过真系。 唔系我自己觉得系今次有机会偷到，我觉得亚技偷到车仔，即系正如你所讲嘅系，即系 嗰啲系感觉嚟嘅， 唔系、 啊。 第一样嘢应该要咁样讲嘅、 啊， 你攞曼攞曼攞曼城去比就系话，即系当然啦，你曼城嗰个中场线太硬净嘅关系啦，咁你对住阿基系调翻转，你即系要有空位俾佢猜噶嘛 ，OK？ 咁但系曼城嗰个硬净度，当然系对于阿基个中场嚟讲舒适啦。但系你比较翻车仔嘅中场线，其实两队波好似嘅 ，OK？ 你即系两队波都系需要有空位去拆散佢嘅，大家都系可能一半一半嘅 possession 去攞住嚟做 ending， 都系打个单箭头嘅时候。而嗰、那个如果你睇今届阿基就系，如果边一队波反而你俾佢有空位嘅话咧，阿基队波系踢得反而系爽好多，而且仲可以发挥到出嚟嘅。咁我觉得今次嘅系，即系你遇着摩连道未打一个所谓铁桶阵嘅车仔嘅时候，暂时嚟讲咁系有啲机会去偷佢咯。 唔系，其实我谂系好睇摩佬会点样排，或者佢个啲球员佢嘅指示系点样。因为其实你话佢打唔到硬咧，我都系嗰句，佢对拜仁嘅时候佢系可以打好铁桶嘅。你要針對翻亞記嗰種踢法，講真，今年問係偏叫做中下游球隊嘅西布朗維拉，強隊嘅曼聯、曼城都已經 show off 咗俾大家睇，就係、是、對住亞記咧，你之間盡量唔好俾佢哋上腳，唔好俾佢向前嘅話咧，其實阿斯豪係埋唔到佢嘅，直頭埋唔到龍門嘅，即係可能係要等下半場佢轉個方位打長波嘅時候咧，你先可以有機會去到入禁區。你話而家睇車仔，你話係咪完全打唔到眼咧？講真，中間唔係嘅，即係你四話拉米利斯已經係其中一個。 所以佢答咗你啊，即係睇你信唔信摩連奴啫嘛。佢話：屌你，我調整一下啲人嘅 mindset， 即係得嘅喎。你嗰場波係好嘅 example 嚟嘅喎。 冇錯， 即係對拜仁嗰場波，佢咪成隊打柴仔咯。佢一路搶，佢係搶到嘅喎。 同埋你睇舊年，即係其實我都有。 但會唔會做呢樣嘢啫嘛？ 最緊要就係、是根本舊年係一個好好嘅數據，就係、是、舊年同今年嘅車仔嘅人腳其實唔係變太多，大家睇到。 冇錯。 舊年對住阿仙奴咧，其實睇到就係話都係六四波嚟嘅，車仔係即係個 possession 或者係喺場上嘅形勢咧，你都睇到係車仔係 lead 踢嘅。咁當然你話今年我係當然大家會覺得或者甚至乎同我講一句，喂多咗啊老蕭喎、啊。會好啲，但係老蕭嘅問題，大家都知道就係佢係冇咁嘅體力去應付成場， 或者踏波又唔係太靠得住嘅。 係啦，因為其實佢、啊、你唔好話佢隱形，但係問題就係佢係你當佢嘅神來之筆又好，話沃爾夫全場波可能得一次兩次比較靚波，但係全場波可能真係好似打少過。你喺前面佢又唔會做太多緊逼啊。咁你見到阿基奧特係幫做好多嘅第一重嘅防守，反而仲多。咁你變到就係話同車仔去打咧，如果車仔繼續好似即係而家咁開放式。咁樣打咧 ，open attacking， 我就肯定話俾你聽，我真係完全唔驚你啊！即係講真，嚟啊，同你仲我仲開心。 所以其實你對 Steven 嗰隊咧，就有啲真係蝕著啊！打早一兩場就發達啦，即係你而家咁樣啦，嚟一場新特蘭，一場水晶宮，佢響起警號咧，咁佢又 focus 好多啦嘛。 唔係，咁其實我諗又唔係可以話打完嗰兩場，因為其實我諗全大家都係。爭標嗰幾隊啦，打呢啲波咧，對對都應該會個 attention 會多啲嘅。咁但係我只係睇就係話，到底班球員，因為其實即係我覺得就係話輸呢兩場波打得唔好啦。車仔裏面咧，阿基亦都唔係好嘅呢段時間，兩隊出現嗰個陣營裏面嗰啲 negative 嘅消息咧，車仔係多嘅。實近排車仔係多嘅，即係無論係夏薩特啦。高爾啦，等等都走出嚟講過、就是，就係即係都覺得係即係對摩佬嘅一啲嘅理念啦，佢哋係唔認同嘅。即係咁呢個係對於車仔嚟講，我就睇下摩佬點樣去 handle 呢樣嘢啦。即係我自己會覺得，即係你話阿基，我就覺得好簡單嘅啫，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就你當三場地獄賽程過完之後就攞即係叫得和得一場未贏過。咁對佢哋嚟講，亦都係個警號啦。即係你要真係要證明俾人睇，你係可以爭標嘅話咧，呢場更加唔可以有咩差錯。 唔係呢場啊，首先一樣嘢就好肯定嘅，同上一場嘅硬仗咧，就嗰場真係大，我哋全部人都係睇高曼城嘅。呢場波就一定係近好多啊，一定係一場 50-50， 同埋就係一場倫敦即係嘅大打比啦。咁啊，氣氛嘅又係會好影響兩隊波啦。咁啊，阿經一嚟咗，經一有冇嘢講啊？ 哦，呢場波啊，我諗呢場波最主要係兩隊都有缺點啦，就車仔就啱啱打完聯賽杯啦，就加時輸咗，咁就其實阿記都係嘅，阿記呢排嗰個態其實就好麻麻地，因為主要唔係話佢哋嗰個技術係有問題，而係佢哋嗰個體力上真係有問題，即係你可以見到對上兩場波，你會見到佢哋。踢到六十零、五十零、六十分鐘，有部分球員已經企喺度叉住條腰噶啦，係好辛苦。佢啲表情係呃唔到你嘅，即係佢哋嗰啲體力係已經應付唔到。咁點呢？咁如果你對車仔，咁你要做啲咩戰術呢？你係會唔會到防守嗰時會做太多緊逼呢？定係還是 你？但係唞咗九日有冇幫助先？ 唔係咁容易，即係呢啲 recover 嘅嘢唔係話你唞九日。咁你可以即係呢 因為你此消彼長喎、 啊。係啊， 你車仔打一場八二分鐘喎、 啊， 大佬。 係 啊，但係因為大車仔有個好處就係佢比較多輪換一啲，即係佢有即係佢 板凳深啲。 但係亞記始終都係，尤其是你見到最大鑊嗰、那個即係發明嚟，佢真係。真係冇辦法可以長長頂到九十分鐘啦！佢有好多時已經大半場已經搞掂曬啦，已經，因為就始終都係嗰句啦，都未可以 turn 到嗰兩個僆仔，包括藍斯同埋韋舒啊，可以做到一個非常之肯去幫手做防守嘅意識較強嘅位置感，多過佢哋進攻，而家佢哋就過於勇猛進攻。搞到人哋中後場其實都幾大鑊嘅，即係你變咗發明嚟係做 Q 多好多嘢，你知發明嚟嗰啲擺到明嗰啲性格就係孭曬上身嘅，樣樣嘢都要為隊波行先嘅，咁佢咁呢啲人咪好似牛咁樣樣咯。 我諗 你會用得好盡嘅喎。 我認同阿京一半嘅，即係我覺得係韋舒有問題係比較大嘅，即係喺奧華頓或者對曼城嗰場波，我諗我喺我哋個 group chat 裏面我都講過，佢打嗰個邊即係嗰個位置咧係唔清晰嘅，係令到個閘位或者邊位咧係冇一流打少一邊，另一方面係令到個閘咧係受到好大壓力，無論係對奧華頓打嘅右邊，同喺對曼城嘅左邊都係，佢係令到對波嘅壓力係好大嘅。咁對車仔咧，你無論係對住舒尼啦， 係啊， 夏薩特啦，或者其他。有機會出，可能甚至係馬達 whatever。你如果係韋舒亞繼續喺度咧，其實係問題好大。咁但係你當好彩唔好彩就係佢要停賽啦。咁專注翻就可以如果佢出翻啦，阿迪達搭翻啦，阿費明尼咧，其實我覺得會好啲嘅。即係藍斯同阿即係用翻阿京一之前即係講一啲通咧，就係費明尼係打橫嗰啲嘢嘅。藍斯係向前嗰啲前後走嗰啲嘢 ，box to box 佢一個十字嚟。 係啊， 咁所以其實我反而覺得就係藍絲嘅問題未去到咁大，我反而會偏向係早幾集阿傑斯所講就係藍絲去到一個位可能係要收一收。 但係藍絲咧，老實講，藍絲有樣嘢又係我好唔中意嘅，佢一打大波咧就變曬型嘅。好似你上次對曼聯咧，其實輸嘅原因咧，有好多時藍絲咧其實係撞埋去阿基奧特嗰邊嘅。有一兩個攻勢，我係睇到佢係根本上佢同基奧特係重疊咗，撞埋一堆，搞到嗰個攻勢完全係崩潰咗。 兩睇啦，我仍然咁講，因為對曼聯、曼城佢就真係 你只見到佢大波嗰陣時， 但係你見佢對利物浦同對熱刺咧，佢又 OK。 係。 咁我覺得就係真係要睇下嗰個大家中場。爭奪嗰一下到底有幾多空間俾佢？因為其實阿健每一個球員係每一個球員啊，都需要空間，因為佢每一個球員都係比較喜歡上腳，即係說老實要去打一啲叫做 one two 咧，可能去到禁區頂奧斯同阿藍斯或者同阿基奧特係多啲嘅，但係問題你去到中場嗰啲。嗰、那個圓圈位咧，佢哋每一個球員嘅上腳咧都係太多，即係喺我嗰度係有陣時係令到個進攻咧係拖慢。 或者咁可能可以話，即係你話俾啲老鬼上多啲場啊，甚至乎收起藍絲啊，咁啊你咪拜埋老司機，老司機出唔出到啊？都出到啊！ 出到老司機出到。 老司機啊，你話阿迪達啊，加埋發明嚟呢啲老鬼。 唔會啊，藍絲一定會擺，一定。 藍絲 係 一定會出， 一定會 出。反而你問我就。老司機出個機會， 其實你會唔會覺得，如果藍絲你索性，如果你有三件老鬼後面頂住，你有冇覺得會唔會藍絲可能擺一個類似喺基奧特後面嘅位置會比較好啲？ 即係好似利記嘅軒達神咁 咯，即係以前嘅林柏特咯，即係類似以前嘅林柏特咯。 這個就睇下佢出嗰下點樣，因為如果佢真係出翻阿迪達加，發明嚟咧，有機會咁擺。但如果佢繼續係 兩個揀一個嘅話咧，咁就一定藍絲係。 如果你要兼顧埋中場中，你知佢有時興奮過頭，佢真係唔識翻嚟噶嘛，有時真 係。係、呢個絕對係，呢個 真 係 會啊佢。 夏薩咧，夏薩其實點睇啊呢場波？ 呢場波啊，其實講真一樣嘢，希望可以即係做翻個好似頭先所講啦，做翻對拜仁嗰種嘅鐵桶陣啦。我相信。摩佬會做翻個鐵桶陣出嚟頂一頂先，因為呢一場實在太緊要啦，對佢嚟講，如果輸咗呢一場咧，基本上咧就係點話？輸咗個杯不特止，仲要係輸，即係基本上係 係啊， 同個冠軍又遠咗個距離咁遠咗啊、所以呢一場係唔可以輸得咯， 好緊要呢場波， 所以佢會，我相信佢會轉個陣，你睇得到佢對住黑貓嗰陣時候，佢嘅後備席有邊幾個咧？有呢個夏薩特啊，有呢個獅子啊，嗰啲全部擺曬喺度嘅。咁調即係佢哋其實都喺度留緊力，佢都諗住，喂，如果兩場波揀，我梗係就亞記嗰個緊要過你對黑貓啦。 咁、呢個一定要咁樣解。係 啊，所以我覺得呢一場即係如果要睇翻佢個擺陣。先至會知道，即係落場嗰一下先至知道究竟佢想。 我少少同意你嘅，即係我覺得就你睇成個聖誕嗰個賽程啊，去到而家個形勢啫，大家都知道㗎啦，即係再冇乜嘢 happy 唔 happy 啊 ，happy 唔 happy 啊，所有呢啲嘢，因為已經係即係大家都已經我諗佢自己都好清楚 sense 到，即係我諗唔係淨係我哋個節目啦，我諗即係呢個禮拜整個英格蘭嘅足球圈都係即係都係個焦點的。都幾好放落去車仔嗰度，咁所以我諗佢聞到呢陣味嘅。咁你嚟緊成個嗰個聖誕賽程嘅車仔係一啲都唔易應付嘅，一場要對亞記啦，一場要對利記啦，仲有一場係作客去修咸頓都係唔易啃嘅，即係因為你唔係冇乜把握可以攞得曬三分嘅賽事嚟，咁所以即係我覺得經過又輸咗俾輸咗甩咗個聯賽杯，咁我覺得我覺得係好難估嘅呢場波，但如果硬係一定要估咧，我會咁樣啦，即係我始終都要決定噶，始終要決定我先會咁估啊！ 哇， 我又 嗱好驚啊！我哋真係好驚啊！ 我哋兩個都驚 嚇，唔使驚，唔使驚。 嗱你講和咧，就大家 happy 啦。 唔係，就係和咯。 屌你！ 唔係就係和嗱，我話俾你聽，首先你會預期唔係有過程啊。係，我覺得呢場波佢真係會冇咁 open attacking 嘅。 系啊， 作客佢又會擺得佢，喂佢啲保守嘢就會出曬嚟啊！一 萬零嗰場咁啦， 係啦，非常時期又用非常手段， 係啊， 咁所以呢場波又係以唔輸為原則。咁如果你即係我始終講句，即係對嗰啲摩佬唔輸為原則嗰啲咧，我係幾有信心嘅。咁但係即係你一唔撚輸嘅時候咧，又好撚難贏喎。咁你所以我覺得呢場波即係係。大部分時間喺中場度係咁拗，係咁拗，係咁磨咯。咁而家跟住又磨到去磨一分咯。咁我諗佢都係，大佬唔撚輸場先，輸撚咗屌樓噶嘛會。咁所以和波啊呢場波，嗱我估咗先啦。 有趣咧就係 唔係噔嚟噶呢場。 係有趣嘅就係 怪都唔估呢場啊。 問翻 Stephen 先，阿基嗱和確特已經出得啦。OK， 張山係咪出得啊？ 張山同你講中咗咯。去到一月先出得啦，好難啦。 仲有 Podolski 係得嘅 ，Podolski 係得 ，Podolski 可能得，即係會擺後備啦。 有啲變數， 唔知啊嘛。 我有呢邊。 咁啊，英國嗰邊咧就首相卡梅倫咧， 係 咁啊，最近啱啱上咗 BBC 一個奧運嗰個節目，咁佢預測呢場波咧就係佢覺得阿斯奴咧就會輸1-2嘅。 點解會關事啊？ 佢唔知佢冇邀請咗佢上 BBC 個節目啦。咁佢其實佢預測幾場波嘅，咁呢其中一場就係阿斯奴會輸1-2。佢亦都估曼联主场会输俾韦斯咸，输1-2。咁另外咧，曼城就会赢富咸3-0咁样嘅。 好冇撚登喎呢條人，咁得啦，你同我嗰隊掂撚曬啦呢個禮拜，有冇可能輸韋斯咸啊？曼聯，屌真係 冇可能， 係咪？ 冇可能， 又嚟又嚟，又嚟發傻， 直落15分 ，OK，OK， 咁啊，係啊，咁所以呢場波我就會咁樣預測啦，即係睇下。我都覺得雲家係開唔到差嘅，真係應該係和啦，即係似係。 一場和波。咁、啊、反而調翻轉咗阿記嗰個聖誕賽程就會比較易應付少少啦。都有兩都有兩場， 兩場硬兩場 打比嘅喎。 你叫做 作客韋斯咸喎。 係啊，對韋斯咸同埋對 作客對紐卡素都幾硬嘅喎。 最硬其實呢場 位硬嗰啲場 就呢場又係硬嘅。咁但係我對韋斯咸同埋中間對卡迪夫咧，就應該相對嚟講 中美門係對卡迪夫， 係 啦，即係一月一號嗰場係對卡迪夫。 即係四場裏邊應該兩場呢兩場算做係易打啲，但 係 作客對紐卡素咧，相對嚟講，我甚至乎喺我心目中係仲難過主場對車仔。你問我，以紐卡素近態嚟講係難搞嘅， 夾講 啃嘅。 亞記唔易打㗎，其實某程度上呢個聖誕賽程，大佬。 其實我預咗阿仙奴係會喺十二月裏邊係會失去咗榜首嘅。 啊，係咪？ 如果會有機會。 O、okay。啊！呢、這個真係好難講，因為分數其實就好近啊。咁你除咗呢兩隊之外，咁啊 講 埋啦，仲有一隊同分嘅就係利物浦啊。利物浦就排緊第二嘅，得失球率就都 hit 成七球嘅 hit 車仔，咁冇辦法啦，大佬正。阿蘇都十， 嗰件 蘇幾多球啊？而家 嗰件着揦曬。 屌你一個阿蘇啊，可以頂車仔三個前鋒啊！真係救命啊！ 係 三倍啊！ 不過， 好我得 啊！黐線真係入波， 不過要 乜嘢先？ 不過要講一講嘅，利記過埋今個禮拜卡迪夫城主場之後咧，就難打啦。連續兩場作客， 佢咪有一場對車仔咯？ 唔係啊，先作客曼城，再作客車仔啊！成個聖誕快車 又係地獄賽程啊！ 地獄嚟 啊！係啊，對曼城對車仔，哇！對曼城真係轟烈啊！唉，犀利啊！咁啊，對曼城係邊度主場先？ 作客啊，兩場作客啊， 作客啊，哦，咁啊，真係。睇下係咪利記可以破曼城主場魔咒啦，咁就咁啊十七球啊，路易斯而家排呢、這個。 曼城都好似幾難 嚇、啊，頭兩位嘅神射手啊，哇！就係利記嘅蘇亞雷斯同埋亞記嘅， 埋曼城嘅阿古魯， 曼城嘅阿古魯 ，sorry， 曼城阿古魯，咁啊所以嗰場波係為聖誕打係嘛？ 聖誕啊，兩場。 唯一好處就係阿古魯傷咗嘅。 啊，系喎、哦， 上 一個月喎、 哦， 冇得對，冇得對冚喎、哦、，OK， 咁、啊，咁啊， 迪斯高咯 ，OK， 利記呢個禮拜就會主場對卡迪夫。系啦， 食硬啦， 食硬啦， 食硬啦，食硬啦。 O K， 你已經自己有內亂緊。 大佬，你蘇七真係 fit 到喎、啊。上個禮拜嗰場對熱刺，雖然係你話蘇七送咗保華士一程，但五球波都關佢事嘅、哦、最後記錄。 Rogers 呢個禮拜個款都係食硬㗎，好得閒㗎，即係 成 日講，成日講下人家啲嘢啊，講是講非啊咁樣啦，包括就係、是、即係佢就等呢個保華士。 唔抵啦！ 咁佢係懶醒，佢就話咧好撚彩，佢當年咧列納炒魷魚嗰陣時，第一個就揾我嘅，好撚彩我咧就有讀歷史，包括讀呢個熱刺歷史，咁啊十八年裏面換咗十一個領隊，呢啲球會唔啱我教嘅，佢話因為。我啊需要時間嘅，咁就話幾多串啊？咁佢話呢啲球會唔會俾時間我嘅？咁所以就好彩我冇揀到我醒。咁佢話咧就鄧阿保亞斯唔抵啦，因為佢話即係冇俾足時間俾保 S 啊，諸如此類啦。咁啊講完呢頭又講下今場波對卡迪夫嗰邊啦，因為嗰邊都開始有少少地震㗎啦，麥基可能啊會。即係 教埋一場 啦，老闆可能而家老闆出嚟澄清，就都仲撐佢。然後咧，即係卡迪嗰個老闆都去講下啦，嗰、那個就個馬來西亞嘅老闆啦。咁啊，收購咗呢個球隊，其實已經做一件事，就係令到啲球迷都唔高興嘅，就係將件藍色衫就轉緊咗做紅色啦，件藍色八鳩幾年咁就轉咗做紅色，咁啊已經都咁啊人哋迷信話紅色啊老禮啲，咁啊真係幾老禮嘅，咁啊轉完咪跟住咪升班咯。咁好啦，今個禮拜又搞啲咩出嚟咧？就炒咗一個人叫 Lane Moody， 咁 Lane Moody 咧就係呢、這個即係。做係跟住阿麥基就跟咗好多年嘅，咁咧就係、是、即係一路都係做一啲球員嘅數據啊，所有嗰啲咁嘅嘢，嗰啲統籌嘅嘢啦 ，coordinate 嚟，咁咪首席嘅，即係佢係即係左右手嚟嘅麥基，咁咪炒咗佢，咁啊幾不知所謂咧，就係、是、炒佢揾個咩人嚟咧？ 佢個仔， 揾佢個仔個老友 ，OK 太子仔個老友，即係個馬來西亞人嚟嘅，咁嗰條友咧係完全冇足球經驗嘅。 咁而家就揾佢坐嗰個位試用期兩個月，好撚得意啊！即係呢個都係因為呢個馬拉老闆都係華人血統啊，姓鄧噶嘛，鄧生嚟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好撚都有咧強國人標嘅。咁而家就搞到都有少少地震嘅隊波，咁啊睇下咁點解啊 ？Rogers 又關 Rogers 事咧，因為 Rogers 以前教屈福特噶嘛。教屈福特嗰陣時個 number two 咪就係麥基咯，咁然之後炒個 Lee Moody 都係跟佢噶嘛，咁所以佢而家呢個禮拜有撚得閒嘅，好似佢自己嘅隊波贏交緊咁啊，咁所以就即係講下呢隊又講下嗰隊咁啦。 正路都贏嘅， 正路都贏嘅，咁啊，所以利記可能坐收漁人之利嘅喎。啊、即是如果舉個例遮仔一個不覺意幫低對阿斯奴，咁 阿斯奴贏唔到佢應該都上了， 係啦，咁咪利記贏波，咪利記咪運榜首啊嘛，下個禮拜唔好做啦，反反運道 cut 咗佢啦，屌仲唔癲啊嗰條友真係，唉、哎、真係啊，咁啊所以話大件事嚟啊，嗱大日子啊對利物浦，喂 不過 真係睇住啊， 不過我哋對波個賽程其實聖誕呢 係 好好噶， 系啊， 主场对韦斯咸， 曼联系会上榜首嘅，搞完个圣诞赛程。 唔系唔系边几唔系 咁样讲， 边几场 抽水啊？ 嗱，讲埋先，嚟听下先，唔系我咪照顾啲曼联球迷先，大佬。 先系主场对韦斯咸， 系 跟住作客26号博星地就对后城，跟住28号作客会落域治，翻翻嚟1月2号主场先对热刺。 啊，好早啲對熱刺係咁， 係啊，所以幾好， 掉多兩場對熱刺仲好啊。係 啊， 哦，博升啲就博後城 ，OK， 係啊 ，OK 啊 ，OK 噶，係啊， 自己啦，係咁，但係就啲消息唔好咧，呢件又傷，嗰件又傷，點解唔知真傷假傷，真係麻鬼煩。咁啊冇，隨時四場波唔知朗尼打得幾多場㗎，咁冇朗尼啊，即係又係有少少撲街㗎。咁啊。進入人士啦，咁啊跟住熱刺就炒完領隊嘅第一場嘅聯賽就會係作客對住修咸頓喎，點睇啊？呢度我都要講下呢度。 熱刺嘅題外話咧，就係佢哋曾嘗試聯絡阿迪保華，亞即士嘅領隊， 係喎，但係否認咗喎，法蘭迪保華 已經話 reject 咗啦。 嗱，補充少少嘢先，琴晚獅子講嘅嘢咧，即係我錄音喺度，但我唔同意係咩咧？ 咪講乜嘢佢？ 佢講報 S，OK，、okay, 即係。保亞斯 ，OK， 嗰隊波買好啦，即係買咁多人之後啦，咁交代唔到，咁肉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拎咗我哋嘅領隊去比，其實莫耶斯都係交代唔到嘅，唔係，但係我補充嘅係 呢啲要低層次嘅，我即係推薦大家聽星期二嘅，即係哭波喪，即係有埋阿京一堆度，即係簡直我諗全香港最好嘅分析就係喺星期二嘅哭波喪，即係分析保亞。獅子死，即係唔係講笑？如果你冇聽，聽翻星期二， 聽翻星期二， 即係差唔多乜撚都俾佢講曬㗎啦，即係講得好撚，仲係好撚，唔係好撚有 point， 全部有 point 嘅，即係經一講嘅高位防守，咩呢、這個抵佢死嘅？保亞斯真係三個字可以講撚曬， 抵佢死， 抵佢死嘅，仲有唔好再翻嚟啦，已經證實咗呢件係垃圾嚟嘅，即係我諗好多嘢已經講曬。第一，佢嗰個足球理念係完全唔清晰嘅。對住利物浦嗰晚，我話俾你聽，我睇完半場唔撚睇啦，仲嘥時間啊！三更半夜你死緊嗰場波，不知所謂嘅，你有冇做功課啫？你大佬對住阿蘇，你 OK， 你可能因為傷兵問題，你要出多 Dawson 拍住卡姆，而已經係災難嚟嘅。你仲要人哋踢高位，你睇下 Dawson 犯規嗰啲位，全部位中場啊，攞牌又喺中場啊！你有冇搞撚錯啊，大佬？仲有喂，完全冇防守噶，冇噶，真係完全冇防守意識噶。你哋都你即係你 哇，你話應 插入去 ，Fubo 插入去單刀，屌邊啊！即係我係利記嗰班人，我驚啊！我踢撚完會唔會撞車死嘅大佬？即係邊會對住一對波咁撚樣嘅咧？邊有大隻架？ 唔係你話如果英格，你係英格蘭多信搭住李奧費迪南打高位防守咧，就過撚人啦！真 係。喂你我要唯一即係唯一個人要抱不平嘅，嗰個人就係洛里斯咯。原來佢唔係傻，佢係可憐啊！ 係啊， 你睇翻對上呢幾場波， 好撚慘啊佢！ 喂，佢簡直唔係龍門嚟，佢個靶嚟嘅啫嘛，任人射。你記唔記得啊？睇下先，軒達神入嗰球咪咯？ 係啊， 佢夠第三腳入波，佢大佬佢係破兩次㗎，但軒達神破一次，跟住阿蘇再破一次。 弹翻波落嚟俾轩达神先再射入，喂佢真系惨到晕啊！嗰条友， 咁佢咪有潜质落嚟先可以啊？卡斯拿斯一走咪去皇马啦， 佢仲 惨，佢可以守皇马啦， 惨咗多年，当年真系卡斯拿斯，所以唔炒佢冇啦。呢、這个领队36岁不适宜，即系儿童不适宜英超啊，即系唔能搞。 唔系 啊， 佢 个 战术理念太过死游一边镜， 系啊， 太死游一边 镜，打乜嘢噶，大佬？兩季喺車仔又係咁，喺呢度又係咁，喂，完全係好似冇防守意識㗎喎，佢波係俾佢吞到冇防守意識㗎喎， 係啊， 進攻全部進攻，邊係咁撚樣踢波、啊？ 所以傑斯嗰日喺個 chat room 度一講一嗰 一 句説話，我非常之認同，一句講撚曬，你唔識睇波都知㗎啦，屌你老尾，如果你唔撚識睇波，唔識分析戰術，你都知，屌你點解熱刺每一次甩親個波俾利物浦打反擊，利物浦係梗係好撚順利咁交到俾前面嘅球員嘅， 係啊， 永遠咧唔過中場嘅，直接去到前場嘅球員嘅，每一次都係，仲要好多次。 如果我係熱刺嘅老闆咧？嗰日踢完上半場，我就即刻炒咗部嘅波。 唔係喎， 即刻炒啊！喂，即係憤怒噶嘛，大佬！ 唔係而上而嗰一日嘅，唔係喎，而嗰一日嘅賽事亦都有消息話，完咗場之後，保亞斯係冇翻更衣室嘅喎。 嚇嚇，係咪啊？但係佢有 BBC 有做完個訪問，可能係即係 佢。我諗佢聞到陣味㗎啦，已經 翻到個 dressing room 個門鎖咗可能係唔係即係好過分㗎？即係我好記得阿京一喺星期二都講，佢話。即入你即係你鄧阿洛里斯幾撚慘？你再睇翻場波，嗰、那個多神同嗰個卡寶爾同佢起碼隔，哇！ 係啊，好撚遠㗎！ 香港嘅九龍啊， 即係跑馬嚟講啊，望空曬啊，真係 香港大佬黐線㗎！ 唔係除咗防 波唔係波嚟㗎， 除咗防守咧都有賽後 即 係賽後都有啲報道係講係另外有喺前鋒方面啦，其實啲領即係啲老闆或者嗰樣嘢都有個意見就係。阿迪巴约你唔用啦，迪科尔唔用啦，或者即系用得唔知点样啦。咁但系保亚斯咧，跟住就系个答案就系佢哋唔得噶啦。我哋不如俾钱我买后黑。 唔系，咁你有边个两个得？即系咁屌你啦！如果你咁讲，因为我力嘅，我屌你啊！同你买九个人 咩？你屌佢？ 唔系，我真系同阿唔好意思，我同你买九个人翻嚟，你又话唔捻得。跟住咧旧嗰啲你又唔捻得，咁你自己出去踢啦，唔家铲！屌你老母咩人嚟噶你？ 唔系买后黑， 你老味 唔系 36岁， 唔系咁我 识咗一个啦。 我就偏向系即系呢个喺个通上面 真系离晒谱。 我呢个通上面咧，我戥佢可怜嘅。 系 我戥佢可怜咧，就系话到底佢买7个翻嚟，呢七个 佢有咩可怜啫？ 系咪佢自己想要咧？因为咧热刺领队咧，唔系讲真嗱，热刺领队嗱一样嘢一定要留意就系热刺个老细咧系经历过一个领队叫做哈里列林， 系 佢中间袋咗几多钱咧，系冇人知 嘅。喂，但唔系嗱，我想系嗱呢个而家讲紧佢同布 Dini 嗰个恩恩怨怨啦。喂，但你唔可以咁讲个道理。喂，大佬对波你噶吴家产，唔好意思，我点解你请佢翻嚟打工嘅啫嘛？我同你买咧买啲人翻嚟俾你用，你又阿芝阿卓，喂，冇可能，喂，冇一份工作 系 完美。镬你嚟到，哇，哦，你话要乜嘢，我要，哇，你又买嗰十个，我唔可以买 十个。O K， 我净系讲一句啫。 喂，唔系， 我明白你，我明白你意见，所以我明白点解费格逊退休咯。 又關翻上咩事啊？ 喂，佢換咗個幫佢買人嘅人啊嘛，咁佢咪即刻退休咯？ 哦，咁呢個其中嘅原因啫，但唔係你唔好嘥時間嗰啲，即係嗰啲有排講嘅。即係大佬，費格遜歷史完全同呢個 好嘢， 完全無關嘅真係。 唔係，我即係咁樣打個比喻啫。 唔係，我想講翻嗱，即係翻轉頭講，其實係值得留意今個禮拜托定咸對三咸頓嗰場嘅睇睇舒活啦，因為嗱你而家嗰個。而家舒活就代領隊啦，正式嘅領隊未揾到啦，呢、這個話唔教嗰、那個唔教啦，一個知道即係教嚟 教啦， 點教啊大佬？ 4.0嚟噶嘛呢個直情， 英超咁樣個榜咁複雜， 那個老細又要你攞歐聯席位，有啲有路咁， 仲要打歐霸噶 嘛？歐霸又話要喎，爭住班咁嘅人係咪先？大佬即係輸完波出嚟嗰啲艾迪巴又影相啦，屌你忽噶嘛成隊波，冇而家暫時冇人要。咁舒活咧啊好撚正喎，即係熱刺人啦、啊，呢、這個流住熱刺嘅血嘅呢、這個，咁啊佢又話我唔係淨係想做代領隊、啊，我真係想教啲成績出嚟，睇下可唔可以老細睇睇我啦，俾我玩下咁樣樣。上一場對韋斯咸嗰場波咧嘅聯賽杯咧，好撚慘嗰場波，打好撚好啊！熱刺真係近季唔係呢一季裏邊近期打得最好的， 同埋放咗艾迪巴爾出嚟做咯， 係啊，咁啊放翻曬啲人出嚟，打翻啲好撚熱刺嘅波。 即係兩邊快翼連龍，哇放狗咁撚放，即係嗰啲熱刺 feel 揾翻曬翻嚟啦。唐新你見到又啱推出嚟啦，艾力神又開始嗱。一炒令到嗰艾力神 好翻， 好翻，好翻啦！俾你老母擺後備啦，係啦，所以齊曬呀呢度二次，即係我話俾你係齊曬人噶。咁啊睇，咁啊睇下，即係我覺得個問題關鍵就係呢班友仔會唔會幫我舒活搏命咯？睇下舒活即係會唔會搞得掂呢班友啦？咁我覺得係值得睇下呢場波，對住沙林頓係頑抗噶，近五六場波冇撚贏過，咁啊已即係啊已經係落後俾曼聯噶啦呢就，咁所以但係佢死唔曬噶，呢隊波你睇到沙林頓仲未死得曬噶，即係 死唔曬啦， 攞你一分噶，即係仲係可以有能力，咁所以呢場波我都係值得要提一提，大家可以 收咸頓。我諗近排嘅下滑咧，除咗佢個賽程咧，另外就係個雲爺馬啦。云爷马系伤咗嘅， 几件都伤， 咁你影响大 又系啦， 霍斯啦， 门啦， 布斯保鲁石啦， 保鲁石又伤啦， 即系几个都系，即系对佢嚟讲系一个影响。 喂，大佬，好难搞噶，你边收咸顿个赛程近五场系咩？作客阿仙奴输俾车路士，作客主场输俾维拉，主场和曼城，作客和纽卡素， 所以我唔觉得佢系有啲下滑， 系啊，佢 只不过系 对手太强， 唔系佢个。对，即系来对手太强，同埋佢嘅踢法系揸住一分搏三分，搏唔到三分攞翻一分， 系啦。 所以你不能够话佢和咁多场系有太大幅度下滑。 个进攻模式仍然喺，即系仲仍然交货嘅，即系 J. Rodriguez 啊，加呢个啊 Lallana 加 Lambert 啦，加埋维斯啊，呢四件。 仲讲漏咗个， 仲有边个啊？ 个隐形人咯 ，Oswaldo。 Oswaldo 唔系长阳正常。 唔系啊，你好似嗰次唯一入嗰球，咪好运咯，无啦啦一个对住三四个后卫可以咁样一脚入到波。 我有时佢有啲吓。呢场波其实即系点解话讲多两句咧？呢场波应该好睇嘅，因为两队波都会打得好快，沙林顿同啊呢个。托廷咸都係，即係問題係唔係太齊人咯？沙林頓，你譬如話在防中位，其實仲有 雲爺馬啦， 仲有嗰個舒亞達連咧，兩件其實都係雙雙地嘅。 舒亞達連應該就 OK 嘅，雲爺馬就一定唔得，雲爺馬要唞到。 如果可以擺翻舒亞達連落嚟，就有翻少少。 雲爺馬係一定要去到一月中， 係啊， 一定要去到一月中，所以其實係有影響嘅。 係啊， 講多少少啦，啱啱新消息啦，蘇華雷斯簽咗約啦，簽咗新約啦， 簽咗啦。 Wagers 即係我覺得 Wagers 呢個真係無論喺個教波同埋個心理上真係 OK 嘅，打兩場大戰之前同你簽翻蘇華雷斯打卡迪，跟住然之後就同你應曼城同埋車仔，即係 OK 嘅心理上。 开翻支人头马真系要， 我一路都 开好事之前来，哇真系不断有好消息，利物浦 唔好忽略利物浦啊！ 系啊，嗱有机会就有机会升榜首啊！呢个礼拜 等你担心， 十几 当佢全面唱好嘅时候，佢威力就嚟噶啦！ 屌喂，咁如果咁都唔唱好，我哋真系失职啦！屌你呢十几年有冇坐过榜首先？利物浦 有。 有冇？ 我跌有 錯有錯 咗， 八 喂即係唔計第一二抽，大佬 八十屌， 黐線， 咪就係我哋同佢咬嗰個咯。 斌仔嗰年 有冇上過榜首？ 上過， 屌你啦， 屌你啦，上過嗰個， 記得最後輸兩分， 唔係啊， 有人黐我， 屌，捱到尾四分一，跟住斷氣， 係啊，跟住斷咗攬啊嘛。 唔係佢唔係輸斷氣喎，佢 都好多年， 佢和住落去喎， 好多年啊！哇，你睇上個禮拜嗰場波贏5-0。哇！見到把南筋都開齋，你見到哇！度假利樹笑撚到，好似外父咁樣樣，真係哇！真係印象難忘啊！ 嗯， 正啊！咁啊，仲有啊，仲有冇英超仲有冇啊？喂，下次唔好講英超啦，好撚悶啦，真係。唔係，仲有冇啲再講埋啊？提埋喂， 哇！今個禮拜啊，其實 講翻頭先你講嗰場咩？冇撚得輸嗰場咯。 嗰場冇咩好講啦。 唔係，其實我 少少嘢講啦。 我淨係想探討一個問題啫， 係 好似 Hope Song 都有講嘅就係。其實我覺得大聲應該炒得㗎喎。 唔係啊，睇嗱，我呢個又可以討論下喎，真係。 即係講真，我覺得咁多個裏面啊，如果富咸嗰個炒得， 你哋忘記咗個 point 啊嘛，我真係係啱嗰日你聽屋波桑，我都想打電話上嚟嘅，真係。你忘記咗老闆係邊個啊嘛？奧蘇利雲啊嘛， 係喎， 嗰兩條友點會炒人㗎？屌你，只會用到你死嗰日為止嚟㗎嘛，孤寒閪嚟㗎嘛，嗰陣時喺百名漢已係咁。 即係除非你張若昀啦。 係啦，咁同埋。即係對佢嚟講，佢冇乜，我覺得佢冇乜問題嘅，因為點解咧？我覺得佢揾大 Sam Day One 開始， 佢都預咗相對韋斯咸轉型變温布頓㗎啦，係咪先？ 保頓 變温布頓啊！屌你變以 前啦，保頓仲高一格卡士， 咪保頓咯嚇？佢嗰陣時帶咪帶保頓咯？ 唔係啊，保頓都不係只有意思係温布頓， 仲單歸咗啊， 仲要再單歸 ，OK？ 保頓喺七樓，温布頓喺九樓，大佬屌，真係好撚慘啊！而家將佢波搞撚到咁樣， 即係好似公少林，即係少林足球咁樣。阿周善慈一腳踢落去打，喂打到飛天落嚟啊！ 佢上一場聯賽杯贏熱刺。咪就係咁撚樣咯，佢轟撚到熱刺係冇撚曬計嘅，佢六啊七分鐘 Eddie Bear 入嗰球波好撚靚噶，入撚咗，以為真係以為得嘅，因為成場波熱刺撳撚住嚟攻啊，佢臨尾係咁狂轟咯，轟撚到熱刺係完全頂唔住，阿洛利斯又係俾人當板撚咗死，係咁追波，哇都飛嚟飛去飛嚟飛去， 洛利斯 其實失兩球係即係已經有曬交代嘅真係。系啊，好啦，即系好似轰炸咁样样咯。 唔系你知道去到 你睇翻场， 你知道啲波去捻到九楼咧，你判断唔到佢喺边度落噶嘛？ 系嗱，你话系咪曼联系咪赢紧？我唔敢讲啦。喂，收翻头先，收翻，收翻，大佬，我自己盘晒。 我讲， 自己知自己事。 我讲，都系赢捻紧噶啦。 件事有赢 啦，大佬。 唔係我講啦，都係贏撚緊㗎啦。 你有冇睇嘅先？屌你啦，你又冇睇韋斯咸，你點知贏撚緊啫？真係， 韋斯咸真係唔係好得喎。 齊人㗎，韋斯咸，有啲人翻翻出嚟，大佬。 呢個咪叫狗咬狗骨啊？喂， 唔係要睇一睇兩個高二都有得出翻嚟啦。咁你有前面有翻 Calling Call， 有翻 Joe Call 咁嗰啲咧，個功力係會即係犀利啲㗎。 邊個 Calling Call 啊？ Calling Call 啊，卡頓高爾啊。 卡頓高爾喎。 卡顿高尔喎， 系啊，打好耐噶啦 ，West Ham 系啊，不过少出啫嘛，嗰排。 咁啊，其实上一场联赛杯仲有一样嘢都值得提嘅小插曲，好正啊，又系韦斯咸个歌连顺咧就好正。首先咧下半场咁咧有球波咧就喺中场啊，唔系喺韦斯咸嘅后半场挨住中场度啦。好撚遠啦，咁呢就有個韋斯咸球員受傷啦，咁個球證就吹停咗啦，吹停咗之後好啦，咁啊整好曬傷啦，咁然之後呢佢就公正球開返，咁然之後跟住呢就sorry， 係熱刺有球員受傷，咁然之後呢就開返個公正球啦，咁呢韋斯咸即係熱刺嗰邊啊冇爭，咁我會將個波即係韋斯咸嗰陣我會將個波踢返去俾你啦，咁樣嗰個歌連信呢唔知有意定無意。佢好撚大腳，一踢佢真係粒死啊！洛里斯，洛里斯係撲，你話係咪可憐到咁啊？即係波唔需要撲，佢唔撲係入㗎嗰個波，跟住咪屌鳩佢咯！跟住洛里斯殺撚曬，喂我冇意啊大佬，佢真係成四十幾五十碼屌，就將個波直射撚咗喺籠嗰度啊！佢好撚好， 又咁準嘅好嘢啊！ 即係啲英國啲有隻嗰啲後衞腳好撚屎波㗎嘛，你睇到呢啲人冇技術咯，即係屌你老尾，咁佢明明係想大腳解圍，但係佢可以。屌你老尾射入嘅，真系哇，真系好捻精彩啊！我吓捻死二字啊，真系好捻正。休息一阵。 喂，唔好讲多场，讲多场，问一问经一 阵。仲 今个礼拜我觉得值得睇嘅，史云斯对爱华顿主场。 哦， 史云斯。 得啦，史云斯唔同。 系、哦，爱华顿都 嗌卖到啊！ 主场爱华顿， 史云斯主场啊！嗌卖到啊！ 先一样嘢，史云斯主场系冇绝对优势嘅。 嗯。 不嬲都係㗎喇，咁佢有時作客會好過主場添、 嗯。 其次就係嗰個級數呢唔夠愛華頓嚟㗎、 嗯。 無論球員嘅級數同埋個踢法。 On fire！ 真係好犀利。 如果佢係上季對車路士和和一比一嗰對史雲斯呢就仲有得踢。 嗯、 但係今季呢度骨幹呢爭啲㗎。尤其是嗰個帕保羅香南迪斯有少少水貨味道。加上嗰個邦尼超級大水貨，即係而家其實踢撚到阿米祖都猛猛地嘅，基本上。而家係睇下係靠米祖啊、大亞嗰啲食物。 係啊，我都講過好多次㗎啦，小雲斯今屆係有啲貨不對版啦、 啊。一嗰次一對住侯城，侯城一排五個大隻佬喺中間。嗱， 但呢個冇得賴喎。呢、這個盧特納揀翻嚟個件件都 係啊， 咁所以啊，佢自己要。 喂，盧特納咁又啱喎，因為其實盧特納真係啲料係咁上下嘅啫喎。 係咪啊？ 佢真係教到中游咁上下 嘅 啫喎。 哦，嗱、這、呢個咁樣今屆佢真係睇錯貨啊！兩件係好致命嘅，即係你 Bonnie 同埋 Servi 都係啦。 Savi 又係打到依家就一時好時壞嘅，一場好一場唔好咁 樣。就算佢以前教基達菲都唔係話個成績突破得太多，都係中游分子嚟嘅、嗯，即係盧特納差唔多見頂㗎啦。 OK， 咁愛華頓就距離榜首嘅就係四分嘅啫。即係總之阿仙奴有咩差池呢，咁就嘩後面好多隊都有機會冚曬上去。 但你記住愛華頓排第五好嘅。 五鐘喎。 排第五。 31分嘅第五。32分嘅第四。 今日爭標係投咗五隊。咁 係呀，真係差唔多甩開㗎啦。真係差唔多甩開㗎。 好嘛。未住打埋我聖誕快睇先。 明白。 知道。 OK。但總之投嗰五隊就係三字頭啦。第六名嘅紐卡素就已經係二字尾㗎啦。咁所以即係咁樣去分開兩決囉。 嗯， 差唔多啦嘛， 系啊， 休息一阵翻嚟先啦，讲埋嗰场世界杯咩世界球会杯啊。 系我系蓝天雪地嘅 Dixon， 我希望大家马年行大运，马到功成啊！多谢。